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至今，战胜杯全国跆拳道强者比赛拉开了帷幕。开幕式21号在南浦体育馆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体育工作者和劳动群众参加。本次比赛有各级跆拳道选手团和中央体育学院的选手参加，并进行跆拳道和围棋项目比赛。开幕式结束后，跆拳道选手们进行了示范表演。